手指，如今只能双手合十，祝福着他和他开始，同时掉眼 相处，这分明是一种痛苦。在人多时候最折磨，笑容也寂寞。在万丈红尘中和找个人来过，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，你开始脆弱。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，我不得不存在，像一颗尘埃，还是会带给你伤害。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